新车都可以上牌了，那说明它的这个销量应该是不错的。 嗯，对， 对吧？而且有那么几个卖点，你比如说厂家一直在那个叫什么，就是 大力宣传， 反复戳清身的自己的这个热效率， 热效率 是什么？超过了多少？ 40%，达到， 对吧？达到40%，而且好像是应用了2.5升，是应用了8AT。 嗯，对， 对吧？ 是， 这个是目前20来万元的这个车型当中，变速箱数量最多的一个，档位数量最多的一个， 嗯， 对不对？ 嗯， 虽然这个自由光用到了9AT，但它不是轿车呀，对吧？ 为什么要点一下自由光呢？ 不，它用到9AT，但它不是轿车呀。我说轿车里边档位用的最多的，基本都是什么7速，对吧？ 七， 没毛病， 六七， 八速， 来，没毛病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凯美瑞啊，凯美2.5升的现在售价是219,800到279,800， 对， 这么一个售价的区间。 这个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。说在哪儿呢？这个凯美瑞现在有5款车型，但是这5款车型里边啊，虽然都是2.5升排量的，有三款是这个自然吸气的，就我们老说这个热效率很高的这个，另外两款 就是纯2.5， 对 吧？ 另外两个呢，它是混动， 对，混合动力的， 对，混合动力，阿特金森循环 那个混动系统，所以我们把这5款车放在一起，也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这个比较。那您看，在这个5款车型当中，您是更喜欢混动啊，还是更喜欢这个全新的这个2.5升热效率的这个？ 说白了，就是从22万到28万的凯美瑞，你到底是选哪个更合适一些？对吧？ 是这意思。 来吧，咱们说一下吧。 咱有个重点啊，咱先从哪个说起呢？我给大家选了一个，就是哪个呢？就是这个2.5升的风尚版。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运动版。它是在凯美瑞新的凯美瑞当中，它虽然叫风尚，没有说起个运动的名字，但是它的配置、它的造型、它的这个一些东西，其实就是个运动版。 哦， 这个是关注度很高，所以我们先把这关注度最高的拿出来跟大家来说一下。 好，这款车 22万2800， 对，售价是22万2800， 2.5升的次低配， 没错， 对吧？是这意思吧？ 没错， 21万9800起售嘛，对不 对？ 对 对对。 那它的配置高吗？ 可以啊，我跟大家说几个重点呢。咱先从外观说，18寸轮毂，这个电动的折叠外后视镜可加热，远近光一体 LED 大灯，LED 的还有日间行车灯、雾灯和尾灯。 你就说所有灯光都是 LED 不就完了吗？ 我多说出来不是能那个 加多少逗号？ 对，然后那个内饰呢？你看啊，有这个电动天窗就不说了，小天窗、大天窗，小的没有全系，不是那个全景， 不是全景， 对， 小天窗， 对，还有一个是7英寸的两个双显示屏，多功能方向盘，真皮加座，那个仿皮的一个座椅，主驾 可以理解吗？因为次低配，对吧？ 对，主驾是10项电动，但副驾呢是 手 动，哎，这是一个，然后呢还有一个 槽点啊， 还有一个 副驾怎么了？ 有一个是。我看啊，这叫前后都有一个 USB 的这个接口，这个是很便利的。再一个就是 PM2.5 的这个过滤系统驾驶时候的呢，一些这个辅助设备和有安全设备都是很全吧。像这个 启停、 自动大灯、坡道辅助，智能钥匙、倒车影像，还有一个10英寸的 HUD 的抬头显示， 而且它这是。全雷达就是前后雷达，对吧？ 对，像预碰撞安全系统，远近光自动调节，动态雷达巡航控制，车道偏离，还有一个10气囊， 这安全配置。 所以我觉得在22万9800这样的话是配置。 22万2800， 22万2800， 不好意思吧？ 你怎么还在给人加价的呢？ 你现在提车加价吧。实际购买价格22万9800， 不 行，加7000块钱，加7000块钱的这个装饰啊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 你给老车吃了回扣了。 行吧，那待会儿回来再说说里边有没有槽点可吐吧。反正从现在来看的话，22万2800这个价格，不管是买什么样的 B 级车，你都有可选的地方。 对，这是肯定的了。好，一会儿回来。有一天。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，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 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，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，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，私车定制，按需挑选，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。 欢迎回来，我们来说说这个槽点啊，就是那副驾驶为什么只有四项条件。 这跟我一开始看斯柯达的那个大 SUV 柯迪亚克，它全系的副驾驶全都是手动座椅，就是让人感觉特别的难受， 有点说不过去了。 对， 全系都是， 对，全系的这个副驾驶都没有得到一个应有的一个待遇。 你问过副驾驶的感受吗？ 对，就是你要是副驾驶固定人还好，你要副驾驶不固定人怎么办？尤其是现在这么年轻的凯美瑞，你说对吧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或者说一个年轻的姑娘， 对， 她万一换了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怎么办？对不对？ 是 这样，这是我能考虑到一个问，你总不能让 这一听就是老换男女朋友， 就说 业务很熟练呢。 这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呀，我发现它虽然安全配置是很足的，因为它比如说湿气囊啊，防碰撞啊，自动远光调节啊，就是各种的 LED 灯啊，但是它的喇叭音响系统只有六个， 六喇叭， 对对， 六 喇叭。 我觉得这个是在二十多万元这个价格区间，尤其是大家买凯美瑞这个级别的车型当中，开始图享受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缺失。 这一代的凯美瑞其实它主打的是时尚，主打的是年轻，所以它这个如果要是把喇叭减去了，确实是感觉有点跌份儿。 这个车呢，我刚才忘了跟大家说一点啊，它的外观跟其他两个版本 还 不 一 样， 对 不 对？ 偏老是吧？ 不是，肯定偏年轻嘛，因为 它是偏运动的。它你仔细看它的前脸造型，跟剩下那两款是有明显的不一样的。它多的那个中中央的那个底下那个， 它那个牙是黑的， 对 对，经常 不 刷牙， 它不是白的。 所以说这个营造出来这种运动感，比那两款车要更好。 反正这款车型啊，从外观和内饰上看更酷， 对， 而且 它 安全配置 OK， 对， 它灯光 OK。 是的， 喇叭不太 OK， 但可以后续你再加。 对，副驾驶不 OK， 确实 不太 OK， 不太 OK， 不太 OK。 这个是我们能够想到的几个，而且没有全景天窗，我觉得这个 小天窗 你说这个好像确实 是吧？ 这个主流 B 级车里面，现在好像这么想起来，确实 有 点， 只有日系几台车，比如说雅阁、凯美瑞、天籁，没有全景天窗了。 像君威、 君 越、 迈腾、帕萨特， 对。 然后， 但其实你像雅阁、凯美瑞这种主打的舒适的车型，其实不应该没有全景天窗的。 而且咱们待会儿如果说看到更多的这几个配置的话，你比如说更贵的25万、26万的，看看有没有全景天窗，咱们看差价。对吧，这里边其实如果要有差价比较合适的情况下的话，其实全景天窗虽然啊咱们可能日常的时候用的时间会比较少，开启的次数比较少，但你有一个那么通透的一个感觉，我相信不管是坐在前排后排还都是舒服的，对吧。 来，老车继续你的思路往下介绍。 来，咱们看一款下面这款，就是比这个风尚版便宜了3000块钱的一个车， 2.5G 豪华的入门版本， 豪华版， 21万9800那个是吧？ 它这个比这个2.5的风尚版多了什么呢？副驾驶， 等会儿 怎么还多了呢？ 对呀， 才便宜3000块钱还多了， 对，还多了几样啊，几样，不是说这个有的也是没有的，但是咱 就是前脸不一样了呗，这辆车 说重点 什么情况？ 说重点啊，刚才我们说的副驾驶手动调节，但在这台车上变成了四项电动调节，就是在豪华版上。 然后呢 这个副驾驶的这个座椅上多了个老板键，它也是可以电动调节的，这个明白了吧。CD 音响比刚才那六喇叭要强了， 就是说原先只是 可能是那种 手机映射或者说是 USB 这样的， 然后刚才那个这个车上变成了8英寸的彩色显示屏， 刚才 我记得是 7英寸， 对，多了大了一点儿，大了个边儿， 然后还有一个多了一个胎压监测，是吧？ 这一点我觉得是需要我个人在这来是稍微吐槽一点的，就是不光是在凯美瑞，我发现丰田有一个做法我一直不太明白，就是在汉兰达车型上 没有 胎压监测，全系没有胎压监测， 是， 我觉得在一款就是在现在 这是上一代 啊，对，在 这一代有了，

不是特别看重那个、嗯、那个运动前脸， 嗯， 还有那个轮毂造型， 跟雷克萨斯。 但是话说回来啊， 嗯， 如果说刚才你提到的22万2800的那个风尚版跟21万9800那个豪华版对调一下价格，跟对调一下车型的话 啊， 可能风尚版就会有更多人去选择。 对，对肯定的， 对吧？因为它有的就是便宜3000块钱，好，可以少一些东西，而且它换回来是一个更运动的一个前脸。 对， 对吧？我觉得这种定价的方式来讲的话，可能会戳中一些就是我要去选一个更个性的一个车型的消费者的心。 对，嗯， 没错，是这样。 嗯， 这是三个这个纯汽油的2.5升，咱们说完了。但是刚才咱也说了，还有两台是 混动，那个、金森循环， 对，混动。嗯，这个呢其实我们就相当我们看一下它的价格啊，它的价格呢这两款车型一个叫239800的 2.5HG 豪华版， 就是混动的 混动的豪华版、嗯、和一个混动的旗舰版， 对，2.5HQ 旗舰版， 对，其实就是相当于普通版的豪华版和普通版的旗舰版， 都是贵了两万， 都是贵了两万， 各自贵2万块钱， 各自贵两万，其实就是贵在了 动力系统。 动力系统， 对，一个是239800，一个是279800。 对， 这么跟大家说吧，就算是现在的2.5升的发动机，它有了达到40%的热效率，但是丰田这一套的混动系统的省油能力，我觉得是很了得的。 但它也贵啊，它的车价也贵啊， 2万块钱看大家怎么去算。 对， 你比如说我要开这款车开很长时间，2万块钱的这个价格差价可以用你省下来的油给补出来。 嗯， 大概是需要，原来好像有人算过，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。 就这么说吧，我们平时也都开车，自己粗略的算一下啊，不管你是 2.0T 还是 2.5 还是 1.8T 这种主流排量， 怎么着得10个油， 你算下来 10个油， 你这一年的加油费用你再省着开1万块钱，这是保底， 对， 至少是1万块钱。 嗯， 所以说，如果他的在省油的功夫上给你做的很好的话， 省30%， 差不多。这所以说，我觉得用不了5年，这差的这 大概三四年 就回 来了。 嗯， 真 是 回来了。 然后这个车还有一点呢，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。 那你的意思就是选混动的 啊、就是？ 但是价格贵啊。 对，就是我们在、如果你想更体验这种带有一个混动系统这种更好的话，那完全可以考虑一下。 嗯， 是这个意思。 好吧， 好， 嗯，反正我们选择就是还最便宜的呗。 对，我其实也觉得最便宜的， 这个也够了， 副驾驶有这个电动座椅， 对 对就可以了， 就够了，就够了。 好，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新款凯美瑞的一个购买的一个选项啊，希望对大家选车有所帮助。然后有什么问题呢，也可以问我们，微信平台搜索好友的地方，搜索快车道 FM 就可以啦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